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赶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前辈大师名作，上半时段要请您听的是黄桂秋先生演唱的他的名剧春秋配片段，下半段要请您听的是我台的珍贵历史录音，1984年李鸿春先生86岁高龄时主演的古城会训弟片段。咱们先来听黄派名作春秋配。在京剧四大名旦之外，还有一位流派创始人，就是黄桂秋先生，尤其在南方影响很大。要说到黄桂秋先生的学艺和成名，那其实是在北京，40年代之后才定居在上海。黄先生呢是票友下海，曾经在电话局铁路部门啊担任职员的工作，因为打小就酷爱唱京戏，后来呢就正式下海做了职业演员。1926年10月，黄桂秋拜青衣祭酒陈德林老先生为师，介绍人是实业家赵汉卿先生。那么赵先生呢是黄桂秋先生的亲戚。这个时候黄桂秋只有21岁，陈老夫子65岁，可以说黄桂秋是陈德林先生晚年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徒弟。黄桂秋先生的黄派唱腔的主体基本是遵法传统青衣格局的，也就是陈德林老先生的唱法，但是在音色的运用上和装饰音上又极具特点。黄先生根据时代的发展，审美的变化，又有了一定的革新，形成了黄派唱腔。下面就请您欣赏黄桂秋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录制的净场录音《春秋配》片段。 四娘请过来。 来了，大爹，你讲些什么啊？ 四娘啊， 往下 站，郎君 这位大姐乃是在家被继母逼迫，哎呀，可怜的紧。 有了， 俺老妈妈，小生这里有银子一锭，送与大姐买些柴薪，回家也好交代。 你休得再次卖布，银子快快拿去，再入老道顶头去。 啊，老妈妈，这是孝顺一片恻隐之心，若有而已，皇天不佑，花一十名银子放下，待我拉马走去。 哎呀， 好一位直诚的君子，银子放下，拉马就走。哎呀，真是难得呀，难得！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在上半时呢，推荐您欣赏的是黄桂秋主演的京剧《春秋配》片段。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录音是上个世纪50年代录制的，黄桂秋饰演江秋莲，黄正琴饰演李春发，李胜全饰演乳娘。我们前面介绍过了，黄桂秋先生的唱法的旋律基本格局还是传统的老派青衣唱法，但是经黄桂秋一唱啊，又完全不同，非常的新颖。因为黄先生的这个音色实在太有特点，太特殊了，他的装饰音的运用又特别具有自己的风格，这就使得啊，原本有些单调的传统青衣唱腔变得到颇为灵动了，也成为了观众所谓的嗲腔。春秋配是黄派的杰作之一，早年间曾经灌制过老唱片，上个世纪50年代又录制过录音。下面请您继续欣赏，由黄桂秋先生扮演江秋莲，黄先生的公子小生名家黄正琴先生扮演李春发，老旦名家李胜全先生扮演乳娘，唱中加念，尤其是老旦的很多表演还作为气氛的调剂。 去完了啊， 我还有话讲你， 不是也罢， 收了人家的银子，难道是令人家的行事全不稳吗？ 是啊，日后是怎样的打保啊？ 是啊， 好好好，待我还他转来。啊，君子请转。 妈妈，唤孝顺转来此身， 我家大姐唤你有话言讲。 大姐有话吗？快些请讲，孝顺还要赞助你。 哎呦，他倒打起架子来了。啊，大姐，君子回来了，你有何话讲？ Thank you. 孝顺乃是庶流而归。 大爹，他是众朋友而回。 是孝顺一人。 哎呀，孤单的很呐、 啊。是啊， 大爹就是他一个人。

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要为您播出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李鸿春先生主演的京剧《古城会训弟》片段。今年是著名京剧艺术前辈宗师李鸿春老先生诞辰120周年的年份，国家京剧院和李氏后人还组织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和演出。李鸿春先生是1898年5月生于北京，他出生在一个梨园世家，他的父亲李春福是著名的京剧演员。李鸿春先生7岁入长春科班学习，科班解散之后在家中向父亲学习，并拜刘春喜先生为师学文武老生。几年之后，李鸿春先生开始在北京搭班演出，后来独自去外地搭班，辗转多地。20岁的时候在汉口遇到了三麻子王洪寿老先生，那么就陪王先生演戏，也深得王洪寿先生的喜爱。后来在扬州正式拜在王先生门下，成为弟子，随师演出学戏。在南方演出的时间很长，又随老师回到了北京。在老师身边学艺演出期间，李鸿春先生把王派关公戏完全继承下来。后来呢，李鸿春先生就在北京定居下来，主要在北方进行教学演出。在北京演出几年之后，很快啊就非常有名气了，曾经和梅兰芳、马连良、程砚秋等众多大师名家同台合作。李先生的艺术非常精湛，而且戏德特别好，同行都以李鸿爷尊称他。李鸿爷的戏路很宽，红生戏、文武老生戏、做工老生戏、武生戏样样精通，而且都能统领全局，能够排戏，更是有关剧宗师的美誉。同时李先生还非常的热心戏曲教育和公益事业，向他问艺的后辈演员数不胜数，李先生也是毫无保留倾囊而授。那么今天要请您听的是本台录制的珍贵历史录音，1984年时年86岁高龄的李鸿春先生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为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义演《古城会训弟》的实况。那么下面要请大家听的是关公和大哥刘备刘皇叔见面，关叔训弟这一场，由李鸿春老先生扮演关公，马明群先生扮演张飞，李辅春先生扮演刘备。 时年86岁的李鸿春老先生，当然呢不比盛年之时，但是在舞台上也是全力以赴。李先生的嗓子虽然稍带沙哑，调门不高，但是非常有味道，咬字讲究。尤其是您听关公训弟大段的念，晓之以事实和情理，念得还非常的动情。李鸿春先生塑造的关公形象，一方面极具威仪，另一方面还非常注重关公的情意的细腻和浓烈。您听下面这个录音，刚开始的这个部分，先是刘备上场，然后关公上场。关公见到大哥刘备，您从录音当中能听到台下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那么台上的表演是什么呢？李鸿春先生扮演的关公悠然上场，这个时候忽然发现前方是大哥刘备，神情一动，双手快速的翻水袖，头部颤抖，急速的向刘备走去，两人拥在一起，热情的互相称呼，那种兄弟情深刻画的淋漓尽致。请您欣赏李鸿春先生主演的古城会片段。李鸿春先生时年86岁。 有请大爷。 我是 二爷大。 哦，快快有请。 是，有请。见过大爷。 是，与大爷叩头。 一路老法安歇去吧。 还要伺候我家二爷。 一路老法您安宿去吧。 谢二爷真是今晨多辛苦，今日难 北得有酒，与二丁接风。 谢大哥。 看酒。 至今又千里寻兄，历尽辛苦，与兄这里谢过。愤怒之时，理应下我老，与兄告退天边。 啊，大哥，大哥，请过来。小弟之事怎么样了？ 哎呀呀！我只顾与你二哥讲话，将此事我忘怀了。 哎呀，怎么忘怀了？ 三弟，不要着急，在此等候。哦，多谢大哥。二弟情商在手，兄一串。 大哥是全力为何，方才三弟在城外多有冒犯，稍时我叫他前来，你要替我多多地教训于他。 小弟不敢。 啊，我们自家兄弟讲什么不敢，你答应答的。 哎呀，越发不敢。 准备 可便开始。 啊，大哥，小弟之事怎么样了？ 三弟， 哦， 你二哥他的余怒未息， 哦， 你要小心伺候。 哦，大哥，随小弟一同进日。 你自己去吧。 嘿嘿嘿，一同进日，一同进日。 你太啰嗦了。 我倒啰嗦了。 哎呀，我倒啰嗦了啊。 自己的兄又有何妨，待我进得日。老腿呀，老腿，你怎么哆嗦起来了？不要害怕，有你张三爷做主。哎，不要害怕。 嘿嘿， 自己的兄又有何妨，待我向跟前。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今天主持人尚远为您推荐的是1984年的珍贵录音，李鸿春老先生主演的古城会训弟片段。那一年李鸿春先生已经是86岁高龄了。刚才大家听到刘备请关公教训张飞，关公表示不敢，刘备用表示不满。这个时候李鸿春先生扮演的关公双手扶带，有几秒钟的静止不出声响，继而头部微微颤抖，绒球和珠子发出轻微的响动，然后拱手念道遵命。这里又是满堂彩声。 我们自家兄弟讲什么不敢，你答应答的。 哎呀，越发不敢。 准备 可便开始。 我们又听了一遍这段的录音，这里并不是什么大幅度的身段动作，反倒是这种细微的表演令人称赞，表达了关公对于大哥的尊重敬畏。大家再往下听，在靠近结尾的地方，刘备为了给张飞求情要跪下， 此时李鸿春先生扮演的关公在一个八搭仓当中双手一抖蟒袍然后拉开，随之在四边一击当中双手颤抖然后跪在刘备面前，兄弟三人感慨的痛哭，那种舞台的气氛呢，实在是让人难忘。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京剧《古城会训弟》片段，李鸿春先生扮演关公，李辅春先生扮演刘备，马明群先生扮演张飞。 心中烦闷，不免看谁家一门。 是在城外得罪了二哥，如今进城与二哥赔礼来了。 桃园结义，实至痛深思，三弟颇持此言，快快请起。 真乃宽宏大量的好哥哥。 好哥张三爷，好哥三军啊，你这个一时之宝了，不管旁人之存亡，当年弟兄西周十三一兄失守下邳，困于土山，那曹操采取张文渊，顺说与兄相讨，兄宁死不从，那因二位皇嫂 无所依赖，无奈与张辽夜下三尺，滔滔渐渐隐云，兄只因曹营那滔滔三里一硝烟，五里一大烟，上马现金，下马现人影。待玉兄十分恩厚，我在曹营无一日不辞兄，无一时不相识。统领人马攻打汝南，在阵前得与孙权将军言道，大哥现在何不袁绍军中，此时为一变真假，我回去去唱闷闷不如忽然大哥是陈胜先生前来下旨，兄闻得大哥音信，连辞曹操挥笔高挂，不用相见，万般无奈，寡人奉命谢前辞曹，保定二位皇曹远路而来，各官瞻将师长来到功臣会见，三弟。见了玉兄，一言未发，提枪就不刺。 哎呦，哎，我这一枪刺得好不好？呸！ 你这一枪刺得不止尖要，险些刺了我弟兄啊！后面蔡阳追赶人马，与他外难亲戚报仇，兄远路而来，我的历尽灾区，你赐我三通战鼓，十面小旗，蒙天护佑，我斩了蔡阳，我若是斩不了蔡阳，我的红头断成张三爷指头。士兵，我要回转蒲城下一辆去了。 哎，二哥，二哥，二哥， 三弟跪在你的面前，任你教训，也就是了。二弟再若如此，与兄也跪下了。大二弟。 二姑，二姑， 啊，哥哥，家人在大曲楼上，小弟过家啊去。人在蒲州下一辆，三 头官差 家去在桌头，咱们洋人兄弟去都是